天空，何会有能得缘？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世界的改变，人寂寞嬉笑，一年一年，天空叠着层层的思念。叠着层层的思念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杰对于王菲的这首《天空》的翻唱。张杰的演唱呢，不像王菲那样的轻盈飘逸，但是呢，却同样独成一格。他非常有磁性的这个声音，赋予了这首歌应有的这种温情，在细腻的基础上，又有了男性的厚重和包容，在听过之后呢，也会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金海心带来一首《悲伤的秋千》。 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？ 只是想要一个肩膀，得到的是你的贴心肠。有些想象没有你我也一样，大不了多红一次眼眶。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自己要为自己着想。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。我拿什么来抵挡？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自己要对自己原谅。离开你是暂时的绝望。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失去得到的是感想，其实都一样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月。虽然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《悲伤的秋千》，但是呢，从它这种轻快的曲调当中呢，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丝洒脱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一开始是很深沉的浅吟低唱，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《泡沫》。而这首《泡沫》呢，在浅吟低唱之后，后面有泡沫破灭的呐喊式的演绎，给我们一种极大的反差。这首歌也可以看作是邓紫棋非常受人欢迎的一首代表作，一起来听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。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给予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消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。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其余你还爱我。 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 在邓紫棋的一首《泡沫》之后，我们会听到台湾歌手黄丽玲演唱的一首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》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收录在她的第四张专辑《寂寞不痛》当中，是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。在2011年，这首歌获得了年度雪碧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的港台金曲奖，是一首从编曲到词曲再到演唱都非常的到位的一首歌，向我们诠释了坚强背后那种脆弱无助的感觉。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，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，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，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。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

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。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。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走在漫长的路 朋友们耳边现在听到的是台湾歌手文章在1984年10月出的一张专辑，就叫做《365里路》的同名主打歌。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唱响了整个台湾。 多年漂泊，日夜餐风露宿，为了理想，我宁愿忍受寂寞，饮尽那份孤独。走了一地的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。365日年年地度过，过一日心一程。365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冬，365里路呀，岂能让它虚度？ 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，365里路啊，从故乡到异乡，365里路啊，从少年到白头，有多少365里。春夏秋冬，365里路啊，岂能让它虚度？多少的365里路啊，从故乡到 现在大家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王力宏《唯一》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《唯一》。爱情呢，其实说大可以无限大，说小呢，也可以小到多一个人都容不下。它绝对是存在唯一性和排他性的。当我们成为了某个人的唯一，也会是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想逃避 ，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？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。

十九点整。